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在今天印度的大选投票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投票，特别是我们经常关注什么台湾投票，通常一两天就可以见分晓，但是印度的投票才刚刚开始， 从要历时一个月吧， 从4月7号开始的这个投票一直要到5月12号结束，5月16号才会出结果，整整投一个多月的这个号称是地球表面最大的投票活动在印度有 8.14 亿的合法选民，哇，这个想想看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我刚查了一下，印度的人口大概是12亿，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人都在投票。 这个光是今年印度新增的合资格的选民，在这一届就是年满18岁的这个印度选民就超过了2300万，而在这个台湾，差不多整个投票人数也就是这个数字所以说，想起这个数字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庞大。因此呢，你想，要8亿多人从完成投票，再完成点票，再要正式宣布结果，还不考虑这当中，比如说运票箱然后这个确认数量。因此呢，你这么说，一个月的时间确实也是有它的理由的，特别是考虑到印度这个幅员也是非常的辽阔，每个地方差异比较大可能在有一些这个地方的文化宗教甚至是在教育程度识字率方面也会有一点差别，怎么样保证这八亿多的人都能够按照同一个规则来进行。我真的觉得印度的这个大选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投票的样本。可能大家在这个因为是5年一次的选举，大家平时对于印度的这个选举投票制度不是那么的清楚，因此我们今天节目首先先请这个凤凰卫视驻印度的特约记者游芷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印度这一次的大选，他这个一个多月的大选9个阶段这个500多个议席是怎么样产生的，最重要的印度的这个总理他最终又会是怎么样选出来，现在的主要候选人又有什么样的主张。来听到来自凤凰卫视印度特约记者游芷薇的连线。 你好。 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印度的大选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接下来这个选举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是的，现在印度的选举它总共是分成9个阶段，目前已经完成了4个阶段，也就是在上个星期六，也就是4月12号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4个阶段的投票。那接下来还会在4月17号、4月24号、4月30号、5月7号和5月16号分别进行接下来的5个阶段。那接下来5个阶段事实上是比较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这次总共要选出543个席次，那主要的席次事实上都是在接下来的5个阶段中要选出，所以接下来的5个阶段事实上是各个政党最紧张的一个时候。那在5月12号投票完之后，在5月16号的时候才会进行统一的开票。那因为印度现在的投票主要是采取电子的投票，也就是在5月16号的时候，并不是一张一张的票用唱票的方式来计算，而是用电子的方式，然后一次的公开结果。所以在5月16号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印度而言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日期。 好，我看到公开的报道有3位主要的总理候选人，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都各自有什么主要的政治主张，在对于中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是的，这一次其实最受关注的是最大的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的总理人选莫迪。那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第一个是因为他曾经涉嫌卷入2002年的一个穆斯林的屠杀的事件，所以这个事件让他在印度或者是在国际上面的名声事实上是非常不好的。但是莫迪他这一次之所以有机会能够成为总理，并且获得依照目前民调显示他获得超过半数的印度选民的支持，支持他可以成为总理，主要原因是因为印度近年来的经济不断下滑，但是莫迪在先前是印度一个省邦叫做古吉拉特邦的行政首长，他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是做得非常的好的，他让当地的人民的GDP 成长以及收入都成长了2倍， 这就是他一个非常好的武器，也就是目前印度的所有的人都把他过去在当地的政绩把它放大，变成希望他在整个印度都能够有这样的作为，并且希望他能够带动印度的经济发展。所以现在最大的反对党印度人民党的总理人选莫迪呼声最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经济上的发展是非常有贡献，并且是被视为是印度的希望的。但是莫迪一直以来对于印度和中巴的关系，也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在边界的问题上面，事实上莫迪都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而且他所属的政党对于要强化边界的边防，还有增加军队，甚至是现代化印度的军事武器，都是非常坚持并且希望能够增加预算的。所以这一次事实上在印度的媒体上面是有一段分析是表示，若是莫迪的政府成为印度的下一任新政府的话，他们在六月将提出的新政府财政预算有可能会在就是边防还有在军费的增加上面会有更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项议题。然后在中印边界的方面，如果有发生像过去一样有越界的争议或者是有其他的纷争的话，事实上莫迪的政府是比较有可能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个手段。那第二个是最受关注的总理候选人，就是现在的执政党国大党的候选人，他叫做拉胡尔甘地。那他是尼赫鲁印度的前总理尼赫鲁总理的曾孙子。那他的家族到他现在是第四代，从尼赫鲁到他现在是第四代。那他们的家族四代里面已经出现了三个总理了。如果他这一次又再次成为总理的话，他就是他们家族四代里面第四位总理，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印度的世袭王朝。他们家族在过去已经掌握了将近在1947年独立到现在已经将近60年都是他们在掌权。但是拉胡尔甘地有一项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他非常的年轻，他今年才40出头岁，过去的政治经验也并不是非常多，所以现在许多人将他视为是一个明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家族背景的关系，但是对于他的能力事实上是非常多人是非常质疑的。所以在这一次他在中间选民或者是在知识阶级的选票上面是比较脆弱一点的。那第三个比较主要的总理人选则是新崛起的普通人党的党魁克利瓦尔。但是克利瓦尔现在如果要说他有能力成为总理的话，事实上是比较大的问号的，因为他们是在2年前才组成这个政党，那在新德里的时候是取得了72个席次里面的28席，所以是一个黑马的一个状况。但是他们在新德里是比较强大，在整体印度而言，事实上还是有非常多值得努力的地方。但是克利瓦尔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指标就是他反贪腐，也就是他对于印度过去的执政党或者是现在最大的在野党印度人民党，他们里面的官员还有整体的官僚体系的贪腐跟腐化是非常的抵抗的，并且是希望透过选票来改变这一切。所以他们重点倒不是克利瓦尔是否能够成为总理，而是他们能够拿到国会里面有多少席次来影响整个政策的拟定，还有如何打击贪腐。 嗯， 是的，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选举的过程非常的长，阶段也非常的多，涉及的人数呢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多的一个选举。印度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保证选举可以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情况下来进行？ 是的，其实印度因为这一次的选民实在是太多，它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总共有大概8亿1500万人，所以在这么多选民的情况下，事实上他们是得要利用电子投票来进行计票的。但是电子投票之前就已经有传出有舞弊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曾经有过一台机器无论是选民点选哪一个选项都将票投上某一个特定的政党，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印度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选民只要是前往投票所投过票之后，他们的食指上面都会被画上一道黑色的记号，那这道黑色的记号基本上是在3个礼拜甚至是一个月之内都是没有办法洗掉的，因此也就是借由那个记号来证明这位选民已经投过票，以防止他再次的投票或者是其他人来为他做票。那印度的选举事实上除了做票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之外，印度的国内有非常多的安全上的问题，包括有所谓的毛派分子，他们是反对投票的， 因此在前两天也发生了毛派分子的恐怖攻击，也就是他们使用炸弹来攻击负责投票事务的一个官员，因此造成了蛮多人死伤的。那这件事情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他把他的选举日期拉得这么长的原因，因为有许多的警力，还有许多的武装部队，以及许多的先进的武器都必须部署在一个比较紧张的地方，所以他们得要这样子分配警力才能够保证选民的安全。这件事情对印度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那接下来在印度的最大的城邦，也就是北方邦，也要举行比较多的选举。那这些地方事实上是有比较多宗教问题的，也就是有一些投票点，它甚至是投票率现在接近100%，然后有75%的票几乎都会是投向特定的某一个政党。那这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发生有激烈的冲突，因为比较少数的政党的的选民就比较容易会被攻击。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就会是印度的政府比较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凤凰卫视印度特约记者游芷薇的一个介绍。好，这个印度的这个选举的确是一项非常非常庞大的工程，不光是这个选举的时间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要投入的相应的这个资源哈，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刚才芷薇提到的，印度这一次采取投票不是写一张纸哈，投到这个投票箱里然后再点选，它采取的是一个电子投票器哈。电子投票器，我看到有一些图片上给出了一个电子投票器的一个模型，看上去呢外表十分的简易，但是我相信它省却了很多一个是不同的语言显示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点选的这个麻烦。这样的电子投票， 说到了在那个印度有很多文盲嘛，据说印度是全世界文盲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 没错，这个我也很关心。 所以在他那个投票器上面它是有花纹的，就是那个莲花代表的是人民党，然后手代表是国大党。 是。 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设置，就是它旁边有一个蓝色的按钮，就是那个蓝色的按钮需要那个旁边投票站的那个官员，在你投完了这个你选的那个候选人之后，他帮你按下那个确认键，双保险保证你这个投票是有效的。 哦。 然后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他的这个投票器上新增加了弃权的这一个键。 对，我注意到有一个 NOTA 的一个选项，就是说我投票但是我不选任何人。 对，这个其实在一开始难道就不应该设置吗？我觉得到现在才设置，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那个就选举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事情上来，一开始其实在设置的时候就应该有。因为以前很多民众就反映说呢，他们会选一个不那么不让人满意的人，不是他会选一个人嘛，就是几个人比较，我就选一个这个马马达的这个人。但是现在的话我可以弃权了，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 多一个选项。 至少这个在统计的结果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多少的这个选民是对所有的候选人都不满意。 对啊，很有可能你才三个候选人嘛。 三个候选人是指的三个主要政党推出的总理候选人，在每个地方他有这个各自的一些小的政党，他因为人民院哈，印度的这个国会一共有500多个席位，因此呢这个党派也是林立，但是不是每个党派他都有能力占据足够多的席位以提出总理的这个候选人。现在印度的这个情况，他的选举方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英国的这个首相产生的方式，这个议院当中的最大党哈，通常就是你占到最多席次的政党有能力来提出自己的总理候选人，当然取决于你占到比如说是超过一半还是三分之二，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话，他就可以一党这个组织政府。但是到目前为止，印度的历史上所有的政府都是联合政府，没有一个政党它大到能够占到一个绝对多数的席位啊。所以说呢，这次刚才芷薇也提到了，有三个主要的总理候选人，分别呢来自现在的印度的这个执政党，也就是这个国大党哈，他的一个候选人拉胡尔甘地。很多人看到这个甘地这两个字，觉得他跟是不是跟圣雄甘地有这个亲戚关系啊？实际上不是的。这个他跟圣雄甘地呢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他跟印度历史上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总理尼赫鲁啊是有直接的这个血缘关系的，他是尼赫鲁的曾孙拉胡尔甘地。这个甘地家族在印度也是非常非常有名望的这个政治世家了。另一位 这次也是非常吸引大家眼球的这个莫迪哈，64岁的这一位候选人，来自于印度现在最大的反对党人民党。莫迪呢经济方面的实力非常强，而且可能中国的这个媒体会关注的比较多的莫迪在于对于外交和国防上面有一些强硬的表态。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在印度的这个议院内呢，就宣称说这个对于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的藏南地区呢，是保持一个寸土不让。同时他是表示，如果他当总理的话，他要扩大印度的这个国防的预算啊，是要增强印度的国防实力。那当然这是对国内的一个讲话。第三个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最近两年印度兴起的第三势力，这个翻译很多地方不太一样，有的叫人民有的叫平民党，有的叫普通人党，最有趣的翻译我看到叫做小老百姓党 啊， 这可能是一个更加接近它原始意义的一个党， 很直白 啊。小老百姓党这个党呢，在主要是在德里地区兴起的，它是一种我们如果看作是政治上第三力量的话，它是不满之前这个不管是最大党还是主要的反对党，我觉得你们都做得不够好，因此呢，他们主打的就像紫薇刚才所说的，是一个反贪腐的牌，代表一种这个他认为是代表是平民，真正的平民 屌丝们 是不是屌丝，这个可能他们有一个不同的判断。好，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印度选举的大概的一个轮廓。那当然对于中国最直接相关的，不管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三位主要的候选人谁当了总理，他对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外交的政策啊，对于中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呢听到一位印度记者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环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我们今天来关注到印度的大选，从4月10号从4月7号开始一直到5月16号延续一个多月的这么一个涉及到8亿多人的选举。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呢，印度全国共设93万个投票站，使用188万台电子投票器，动用中央警察部队150万兵力，这个 据说武警就有6到7万、 真是150万的警察在全国进行部署监督投票，真是这个很多国家可能打一场大战都没有150万 的，他们的公务员应该也挺多的 当然我想公务员更加是要忙。这个在全世界的规模而言，唯一可以与印度大选相比的是全欧盟的，也就是整个欧洲的这个欧洲议会选举涉及 除了个别几个 27个国家，欧洲议会选举涉及的27个国家也只有4亿选民，也就只有 这有8亿就 double 了， 也相当于这个印度的一半。当然哈，印度这个国家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1/6， 是 而且这个恐怕在西方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话语，就是印度是一个民主之窗哈，因为印度它实行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制度，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借鉴了大部分是英国的这个经验。当然呢在今天呢也有越来越多美式的这个文化的影响， 这个其实给我们的一个冲击是挺大的，因为我们总觉得印度是一个种族方面或者是在它的这个等级制度很森严的地方， 这个是大家经常 感官 经常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些刻板的印象哈。但是其实你看印度在这么大一个国家，它仍然实行这么大一个民主制度，我相信它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能够把它运行下去。 没错， 而且说实话这也不是第一次了，直到今年呢是史上这个人数又刷新了记录。那么很自然的，很多中国人会关心说印度的这个大选对于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影响，特别是其实印度跟中国哈，作为世界上两个这个我们说文明古国，中间虽然说大部分时间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状态，但是在最近几年也有几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第一个呢，当然大家马上就能够想到的就是藏南地区的问题，在印度呢称为阿鲁纳恰尔邦，这个是一个怎么说英国 麦克马红线留下来的一个领土问题。最近的一年我们也是看到有这个帐篷对峙，好，中印双方的这个军队大帐篷互相的这个对峙，也是气氛非常的紧张。另外一个呢，在1962年的时候，中国跟印度曾经也爆发过小规模的战争， 边境 在这个中国呢就称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个是发生在高海拔地区的。这个其实当然跟藏南地区包括跟整个这个中印华界的这个问题也是一脉相承。那更多的是中国跟印度作为区域内的两个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都是大国，都是核国家，这两个 是一个这个从古到今的古代文明古国， 是这两个国家哈，最近这两年在特别是在美国在这个地区重返亚太的这么一个情势下，可以说在军事方面呢也是有一丝丝这个紧张的气息。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也是让印度觉得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大选究竟会对中印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为您访问到印度教徒报的驻北京记者阿南特。好，这个阿南特呢首先将为我们这个谈一下，就是说他怎么样看啊，有这个选举的结果之后直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As you know, we have to wait until May 16th. The result takes one more month before we know the final verdict. But the sense that I have is the result might not have such a big impact or a clear impact on India-China relations, because if you look at the past 10 years, when you had the BJP government or the NDA government between 1998 and 2004, and after that 10 years of the Congress-led UPA government, you didn't see such a huge difference in how they dealt with China. So as far as I can tell, obviously, on the one han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government we are going to have on May 16th, so we have to wait and watch. But at the same time, I don't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such a huge impact on India-China relations. I think maybe you're referring to one comment made by the BJP's prime ministerial candidate, Narendra Modi, who visited the state which India calls Arunachal Pradesh, and he made a comment saying that, you know, China, we have to be careful that China has expansionist a mindset, meaning to say that China is exerting pressure and wants to claim territories which are India's. I think I can read this in two ways. On the one hand, I don't think this is anything new in the sense that this is the Indian government's official position that Arunachal Pradesh belongs to India. And of course, as you know, elections were also held there last week. So in some sense, it's nothing new. It is India's position, official position.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you must also look at his comm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He was speaking in the state. He was speaking before elections were to happen. So I think it was more intended for a domestic audience rather than any foreign policy statement. And as far as how, if you look at the past, how the BJP has dealt with China, like I said, I don't expect to see any huge change from what we have seen recently with how the current government is dealing with China. So as an Indi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system? Is there any challenge you think that Indian people have to overcome? Or is there any specific advantage that you think the Indian election system has? That's a really tough question in terms of the Indian political system. But I'd say that obviously it's a huge strength for India. It's obviously there are problems in our political system, but I think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democracy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able to generally peacefully conduct our elections, which are allowing 800 million people, each of whom, to cast a vote, I think it's, I still feel it's something inspiring about it. The fact that a country so large can successfully handle these elections and have a peaceful, have a peaceful way for people to make their political choice, I think it's definitely a strength for Indian democracy. And I think India is a country where I don't think any other system will ever work, because we have a country with so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so many different religions, so man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at you need a very plural democratic system. I don't think any other system would work for India. So I think it's a source of strength. But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follow the election, you have seen the rise of some new political forc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arties. The most well-known is this Aam Aadmi Party, or the Party for the Common Man in Delhi. Mm-hmm. And the reason why I think they grew so quickly is I think, of course, there's some public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ystem, the feeling that many political parties are not working for the people. So I think there are challenges, but I think everyone agrees that the way you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s through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to find ways within the system to make changes. Mm-hmm. So do you have any projections on the result? I don't. I think one thing that the media should learn in India is that if you look at the past election results, we should be very careful in making any predictions. Mm-hmm. Sometimes India is such a vast country. There are more than 500 different seats that are being contested. And I think each seat in each area, in each part of the country, has very specific local factors that determine who is going to win. So I think it's a very complicated picture. So I'd be very careful before making any predictions. 好，这位印度教徒报的记者阿南特呢，就首先谈到说印度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哈，怎么样受到印度大选的影响。他说这个其实印中关系一直以来有一个既定的框架，因此他的一个判断是不管谁当总理恐怕都不会有180度的这个转变所以说大致的这个方向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第二个是说到这个结果哈，他当然说他非常谨慎了，也是作为印度的媒体，他说因为这个印度的选举系统非常非常的复杂，涉及到 的 变量非常非常的多，500多个席次，8亿多人来选，最后谁选上了说实话都有可能，所以说他并不是特别愿意，或者他也没有太敢做出现在的 他在北京待久了应该会有这样谨慎的一个 这么一个判断可能也有关系另外一个当然我有提到说这次有这个主要是人民党的这位候选人这个叫做古迪哈，这个莫迪，他在印度的这个民调，我看到的数据当中是属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他对中国有一些强硬的表态，我说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他上台之后也会采取这样的这个措施？因为我们也类似的经验，很多国家在选举的时候，他通常对外政策会 承诺会比较 会有一些类似的这样承诺要对外强硬之类。但是他真的上台之后呢，不一定是这么去做。那么我相信阿南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他只是说他的这个讲法是对国内的一个听众来讲的。那么真的到他上台做总理之后，会不会真的采取一种加剧对抗性的这样的一种措施呢？说实话他觉得可能性并不太大。在印度的这个官方政策来说，这个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的藏南地区啊，作为视为印度的领土，这个是印度的一向来的这个国内政策。如果他这个时候出来在这个事情上否认的话，恐怕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这个挑战。因此他现在只是延续了之前的一个说法，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奇的部分。好，我们以上听到的这个是来自印度的这个说法。那我们更多的从其实很多中国人对于印度是带着一种既好奇又觉得这个神秘的这样一种眼光来打量这个国家，恐怕有的时候也充满了各类的这个偏见跟刻板印象，这里面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说这一次的印度大选。这个印度的宝莱坞音乐一放起来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的确印度 非常有特色，一听到你就知道这是印度的这个音乐。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印度的最直观的印象哈，可能就是这个宝莱坞音乐，还有印度的电影。 对， 必须要承认，这个印度的宝莱坞，它之所以能够叫这个名字，号称跟这个好莱坞相提并论哈，是有它背后强大的这个实力跟基础的。特别是在我个人觉得这个电影工业方面，印度其实 是非常非常的强大，非常厉害的电影。之前大家看过的这个《三傻大闹宝莱坞》， 刚才那首歌就是这部电影里面， 当然是一个 remix 版本。这个里面那个 All Is Well 这个主题， All Is Well， 对对对， 显示了这个印度人很乐观的一个精神。 没错，这个情节也是非常，你在某种程度上跟中国找得到一点相似，就是三个学生哈，三个屌丝，这个要去读这个印度，相当于印度的这个清华大学哈，这个 Imperial College， 据说比全世界任何号称全世界最难进的学校，竞争最激烈的这个印度的， 可能他那个专业吧， 帝国理工，哎。真的是很难，因为印度的大家会有一个印象，这印度的 IT 业、科技业啊， 脑子很好使， 非常非常的厉害。印度的工程师在这个美国经常我听到本来中国的工程师就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有不少这个朋友就说啊，印度的这个小伙伴们其实更加厉害，在有些竞争力方面特别特别的厉害。这个恐怕有的时候都是在这种人口大国会造就出来的一种情况，就是当人多了，你的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你要出人头地的话，你必须要做到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打败的人要比美国人多， 真是。所以说你最后看到的那些真的出人头地的印度人，那真的是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比如说这个微软的这个新一任的CEO 啊，就是一个印度人，在微软服务20多年，也是在云计算领域啊做出了非常卓越的一个成就。而且呢，有不少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或者说之后留下来在美国从事这个 IT 业的朋友，都说印度人在职场方面的这个发展啊，能量非常非常强，互相之间的这种同胞，不是同胞之间的这种友谊，有的时候他们很多，我看到不少人说超过了中国人之间互相帮忙的这个精神哈。那当然这些都是怎么说呢，这个都是大家亲身的体会，或者都是有的时候是小道传言个案。如果从制度层面上来看呢，我这里看到有一位前中国驻印度的这个外交官，他就写了说印度民主的这个成败得失到底有哪些成就。第一，很重要的，印度的这个民主制度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印度与赤道一样，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因此呢，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上的今天我们说一个现代国家，它能够本身维持着国家的统一，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了。因为大家都会有了解说印度的这个语言、种族包括这个宗教信仰差异非常非常的大，在很多国家这样的情况就会直接导致国家的分裂。但是印度它现在有一个能够把所有印度人都凝结在一起，所有印度人都可以来认同并且来参与的这个民主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维护了印度的这个国家统一。好，第二，印度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啊，这个我们比如说如果参考泰国的例子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是其实是一件挺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印度它的相对来说种族的冲突种族和宗教的一些冲突比这个军事政变来的更多一点。 没错，第三呢，它的这个选举的安全和公正是有制度保证的。虽然说我们在新闻当中也会听说到比如说刚才有指挥所讲的一个投票器可能是有一些故障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候选人在民间买票啊腐败啊，但是呢这个目前为止只是属于零星的一个事件。大家考虑到它有93万个投票站啊，你说 8亿多人 就是93万个投票站同时运行起来，你要保证每个投票站的电灯都是正常的，这其实都是有一点困难的， 供电是足的 这个都是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第四呢，这个印度5年1次的这个选举，它在很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公正的一个保护的一个维持的一个功能。因为很多的候选人在这个时候主打的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和公益的一张牌。大家会注意到在印度有很多的文盲，那么他们对于公平和公正的这种要求恐怕又大于其他任何印度社会阶级。这些人他的因为数量的庞大，因此体现在政治诉求上面，就是这些候选人会主要的来强调这个社会的公益。好，第五也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新的一个政治，就是说印度的族群政治开始让位于发展政治。这个是怎么来理解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发言来自于这次我们说很受关注的印度的人民党的总理候选人古迪。他是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但是我认为印度的发展当中，厕所应该排在寺庙之前。 莫迪吧？ 啊，莫迪，莫迪他说厕所应该排在寺庙之前，这个是什么理解？就是说我社会要发展，首先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用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是第一首要的任务，而寺庙代表着是印度的这个族群啊、宗教啊这当中的一些分歧，这个呢它可以先放一放，而印度的这个基础设施或者说国家的综合实力要发展，这个是第一位的，这个在最近几年也越来越多的成为印度的一个共识。 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烟与镜》，它其实是一本书，叫做《烟与镜亲历中国》，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女记者，她也同时是印度教徒报的常驻北京的那位记者。然后呢，这位女记者她其实那在印度的时候，她接受过非常好的牛津式的英国牛津剑桥式的教育，但是她跑到中国以后就一下子喜欢上了中国，而且居住了好多年。然后她其中呢，她就说到了，她就说啊，他们以为的中国比印度还要落后，但是她来到中国以后就发现啊，其实中国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或者是让她赞叹的特点是什么？她就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改变了古老的思维，从封建社会进入了比较现代的社会，然后呢虽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呢他就说印度方面他很多思维比这个中国人相对落后很多，虽然有很多接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精英，但是人数太少了。然后他还说到啊，那个他说这个印度政府要向中国学习的是，就是把经济增长和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的目标，也就是说先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陷入到选举政治的一个任期的这样的一个藩篱。所以从这些他的一些对比来看，亲历的一个印度人他对比来看，还是说明的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建设决定上层建筑。现在很多印度人，他们虽然精神方面非常的，有的时候还挺满足的，我们看到他的那个 Bollywood 的一些电影啊，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如果你的基础设施能够提上去的话，是解决人民当下的一个急迫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辩论哈，这个很多人说印度有一个非常西方样板式的一个民主制度，但是他的经济的发展成就恐怕并不如中国那样亮眼，那究竟这个制度他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这个在一件事情上，在国内有很多人关注，就是这个印度的贫民窟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对这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大家有很熟悉。在印度的大城市，不管 是 德里、孟买，还都存在着大量的贫民窟。贫民窟它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印度这个收入非常低的或者社会底层的人士，他在大城市当中有一个居所， 贫富差距。 对，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非常非常的差，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印度的警察或者印度城管，我不知道印度有没有城管类似的东西， 类似的， 但是他印度的警察不可以赶你走。这件事情我们放到中国的一个 是太多了吧， 经常拆迁或者强拆征地的这样的话语当中，你就会产生一个反差。没错，虽然说人家的这个日子过得很不好，但是他在那边居住 的 权利空间他是没有办法被剥夺的， 这个也从一个方面来反映出来他们的民主啊。 是，就是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这些人他最终是可以由选票来说话的，如果你今天把他们赶走的话，哎，你可能下一届就会选不上。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例子当中，你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我注意到以前很多的在这个城市发展方面的专家也好，官员也好，每当一想到说中国不能够放开户籍政策的时候，经常举一个例子，就说啊，如果我们放开户籍政策的话，就会有大量的这个低收入的人士涌入城市，就会造成贫民窟的问题，就像印度那样。印度经常被当成一个反面例子。 或者中国就是如果不行，不实行这个 计划生育 政策，计划生育的话，就会现在像印度那样。 这个到底印度人，我觉得到底他们怎么来看好，或者说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印度的视角下来，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来说。好，三地化新闻，我们今天来说印度的大选，神奇的印度哈。有一位印度的专栏作家就指出说，印度的领导人，哎，为什么都那么老呢？按照201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印度人的平均年龄是25岁。 就是印度是一个从人口来说相当年轻的一个国家，但是印度的立法代表，也就是他们的这个议员的平均年龄是65岁， 还有退休年龄， 对，也在中国都是退休年龄啊。所以说这个印度的这个政治家们年纪都非常非常的大。这次我们说的这位很有希望的这个莫迪啊，64岁，他的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现在印度的执政党的这位候选人，这个拉霍尔甘地40出头， 40岁，人家不是说他年轻吗？ 所以就被印度人嫌有点太年轻了，所以说 经验不足。 印度的这个政治传统恐怕，哎，有的时候也要论资排辈一下，这有的时候跟中国的这种感觉有一点点像哈。另外一个是印度的对于政治的，哎，他们觉得什么是问题？ 因为印度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他就说这个领导人他的执政能力啊，跟选举制度和他的一个国会的一些能力是没关系的，是跟这个人的经验有关。他们有一个传统的这样的想法。 可能是印度的一个不同的认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同样都是空气污染，在北京哈，至少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很棘手。 但是新德里其实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某种指从一些指标上来看，新德里的问题比北京还要糟糕。如果说这个耶鲁大学有一个研究，把印度排在就是新德里的这个印度的环境状况，在全球178个国家中排在第155位，而中国呢只排在118位，也就是印度的空气污染比中国还要糟糕。但是这个问题在印度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哎，我猜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你用我们的火车，你用我们的高铁跟他们的火车来比，他们的火车永远都在超载的那样一个状态之下，空气相对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你用我们很干净的这个高铁跟我们目前的空气来讲，大家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可能对于空气质量要求也会高了嘛。 哎，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现象，最终这位作者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答案。他只是说他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印度的这些部长的时候，所有的部长都觉得啊， 这不是问题啊。 这是什么这是哪门子的问题啊。对，要么就是质疑他你这个排名有没有搞错，要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做得不错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大家 先解决厕所问题吧， 也许是这样，他有一个轻重缓急的一个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印度的这个平民阶层哈，可能对于选举的期待，另外有一方面是来自于每每到这个时候，就是这些候选人给大家发东西的这个时候，很多人说这个选举日就是发薪日。也不一定是发钱，请你吃一顿饭，给你一瓶酒，甚至呢还有发牛羊的，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 有用吗？ 直接的好处。 这不是贿选吗？ 对，其实这都是违法的，但是在有些偏远的地区呢，确实一直有这样的案例。很多人还非常期待，比如说有一个在新德里街头拉黄包车的，每个月收入5000卢比，大概就是80美元，大约就是500块钱人民币不到哈，养活一家五口人。所以说印度的选举日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就会有候选人带着他到城里面去转一圈，然后去吃一顿饭，然后还送一点东西。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得出为什么印度有很多地方投票率非常非常的高，甚至可以达到100%啊。这个跟有一些 这个 政客给的这个好处是， 我觉得这个跟印度的那个文化是不是也有关系？因为印度对于他们公务员的这个腐败啊，就是说他们的小腐败无处不在，但是大腐败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就是说你比如说要官员出去坐商务舱或者头等舱的人不多，只能规定坐经济舱，但是小恩小惠平时吃一个什么饭呢，或者是拿一点什么东西啊，油盐酱醋啊，这个特别， 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之前看到有个报道，是印度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丑闻是怎么呢？国会议员收贿，你知道他收的是什么贿赂吗？大概是每人收台电视机。就是 好实在 啊。你可以想象中国抓到一个人大代表说这个人收贿只收了一台电视机，这个会成为一个新闻吗？对，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也太差了吧。 还有好意思爆出来。 好，因此这在印度啊，虽然说它很多地方非常的西方化，但是也有它很多印度特色的这个地方啊。印度的选举结果要到啊5月16号才会正式的揭晓，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一直的关注。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